沟通从心开始， 沟通重新开始， 从心开始， 重新开始。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我们所有心理师的时候，我们在行医的过程中的十方面的体验， 我看了很多。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最近一段时间接到一些家长朋友的咨询啊，因为中小学包括一些幼儿园呢，在这个学期开学之后，大约是在90月份呢，可能会给孩子们安排一次体检，具体的月份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听清楚的，但是现在呢体检结果基本上纷纷出来了。那么有一些家长呢就询问说，哎，我们孩子在体检当中呢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然除了这种学校安排的体检呢，孩子成长发育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家长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关于眼睛保护的问题。我们平常更多的关注的是孩子们的近视眼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近来呢我发现斜视弱视也是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而且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的有点晚，那么在治疗或者矫正起来呢有一点难。所以呢今天呢想给大家讲讲有关儿童的斜视弱视方面的一些话题，提醒家长的注意啊，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会更好治疗更好干预一些。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于刚主任啊，很多孩子叫于刚叔叔或者是于刚爷爷。好，再次请于刚大夫呢给我们讲儿童斜视弱视的话题。于主任好。 安阳编辑您好， 谢谢您再一次 老朋友又见面了。 对，谢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节目。今天为什么特别给您一个命题作文，儿童眼科里边斜视弱视这个问题呢？啊，我自己印象挺深的，我手里经过两个小患者，一个小患者呢是我看着长大的一个小宝宝。大概在两岁左右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发现这个孩子的眼睛稍稍有一点点斜视。 两岁是吧？ 对，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讲个故事，我和他父亲认识，而且是发小。他父亲小的时候就斜视，越长大呢就越明显。但是父亲呢后来做了一个斜视的手术，以后做得不错，挺成功的。 成年以后做的。 对，大概是在青春期前后， 是爸爸是吧？ 对，爸爸，妈妈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 妈妈不知道，或者说妈妈知道呢，没有认为那么严重。 对， 所以两岁的时候，我提醒我说：“哎呀，稍微注意点孩子眼睛，咱们不是外人嘛，咱们总得提醒的时候稍微的婉转一些。”当时家里头呢是有一点点内心不愿意接受这个情况的， 爸爸不愿意， 爸爸不愿意， 妈妈不知情， 妈妈不知情。然后这个事情呢，而且孩子那个时候的斜视好像不明显嘛， 对， 然后家长就没有太当回事儿，可能心里当回事了，嘴上不说，就等了大概有三年左右， 三岁左右， 等了三年，大概要到孩子快五岁的时候， 快五岁了， 妈妈说不行，我这个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了，我不能再拖了、必须正视这孩子这个斜视的问题，这才去看。后来又接触了几个患者以后，突然发现说有时候家长可能跟孩子关系太密切，会对孩子眼睛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小斜视，家长会发现不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发现，会存在这个问题是吗？ 您说这个问题还真是，就是说斜视一般分两种，有一种呢外观非常明显，您比如呢孩子有内斜和外斜，那么外观呢就是说从外观呢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这种斜视呢特别容易发现，有两种斜视呢不容易发现，一种斜视呢它是有一个发病时间的， 哦， 你比如我们有一种叫调节性内斜， 嗯， 它是三岁左右发病， 嗯嗯， 就说，我是20年前我遇见一个纠纷， 嗯， 一个小朋友呢，他打了这个防疫针以后就内斜了， 嗯， 这个纠纷当时打了2年， 嗯， 他就说是真打的， 嗯， 实际上他不是，他三岁的时候呢，正好该发病了， 发病哦， 然后呢，防疫针呢是一个诱因。 嗯，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一检查他是600度远视， 哦， 他这个斜视和远视有关系， 哦，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很多小朋友呢他歪头， 嗯嗯， 歪头呢他很小度数的斜视呢他是垂直斜视， 嗯， 就我们通常说的上斜视或者是下斜视， 嗯， 那么上斜视和下斜视呢他度数很小， 嗯， 有的孩子呢仅仅2度到4度， 嗯， 那么这种呢2度到4度的肉眼我们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嗯， 但是呢孩子这2度到4度的上斜对他的危害很大， 嗯， 他看东西啊他看的是两个， 哦， 一个高一个低， 哦， 有些孩子呢看妈妈会说两个妈妈， 嗯嗯， 那么一个对重影，就是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俯视， 嗯， 那么老百姓讲话呢就是重影， 嗯，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如果说斜视度数不大， 嗯， 他孩子可以通过歪头，孩子一歪，比如说右边那个眼睛上斜， 嗯， 左边的眼睛下斜，那头往哪歪呢？头往左边歪， 嗯， 一歪以后呢两个眼就平衡了， 哦，他就不重影了， 就不重影了，但是孩子看东西呢他叫长期的歪头， 嗯， 虽然影是不重了，这斜视呢也被他这个歪头给矫正了， 嗯， 但是呢孩子有三个问题， 嗯， 脖子牙齿骨骼包括面颊， 哦， 都会有畸形。 哦，您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我脑子里迅速的去想哪三个问题，我只想到脊柱的问题还有牙齿的问题。 您看比如说往右边歪， 嗯， 很多孩子呢一做脊柱片呢他是侧弯的， 嗯嗯， 那么您看啊老往右边歪的时候右边的这个面颊比左边面颊小， 哦， 有些孩子呢牙齿两边都不对称， 哦， 就是说脊柱， 嗯嗯， 面颊， 嗯，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骨骼， 牙齿和骨骼都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很多小朋友呢他有时候到7、8岁的时候呢才发现是眼睛的问题， 嗯， 我们把这种斜视叫做麻痹性斜视， 麻痹性，嗯， 对，麻痹性，甚至有的小朋友呢他做了脖子这个肌肉， 嗯， 就做了脖子的手术不管用， 嗯， 最后呢就是说因为有些骨科医生呢对这个麻痹斜视呢他不是太认识， 嗯嗯， 哎，我们医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这种病啊叫斜颈， 嗯， 那么斜颈分三种，一种是肌性的，就是脖子的肌肉有问题， 嗯， 一种是骨科的，就骨性斜颈， 嗯， 还有一种我们叫什么呢？叫眼性斜颈， 就是由于眼睛的问题引起的。 对，那么这种病人呢， 嗯， 还不在少数， 嗯， 非常多。所以呢，有些呢，比如说，在边远的山区，或者医疗条件不好，或者呢，有些小儿眼科医生呢，他不认识，往往这第三种斜颈特别容易误诊。 嗯， 我们有很多孩子来的时候呢，你就别说他是6到7岁， 嗯， 3到4岁来做完手术以后，这个面颊、骨骼包括牙齿都不好恢复了， 不好恢复，人整个长得不是很均衡的这种状态了。 我有时候跟家长说，我说一个小草或者一个小树， 嗯， 比如它刚生长的时候，一个石头压住它，如果呢在这个刚生长的，比如说十几天内或者是一个月之内，你把石头搬开以后，它还会。长得很直，如果这个石头把它压了2年3年，你把石头搬开以后，它就是会一个侧弯的生长，就像我们现在人为的做了很多盆景， 嗯嗯， 拿铁丝把它拽住， 所以 那盆景长出来是特别的， 嗯， 弯弯的，奇奇怪怪的。所以刚才您说的就是说有两种斜视呢，一种是小度斜视，一种是这种麻痹性斜视，特别不容易发现。 不容易被发现， 不容易发现。 嗯， 有些孩子刚才我说呢，三岁，就是说有的孩子三岁左右得的那种斜视叫调节性内斜， 嗯， 还有一种呢叫先天性内斜呢，是小度数的， 嗯， 孩子斜视呢可能也就是5度到10度， 嗯嗯， 肉眼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但是它对孩子的危害比大度数斜视还要重。 好的，那么这里是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于刚主任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讲讲儿童斜视弱视的问题。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 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啊，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于刚主任啊，给我们讲讲呢有关儿童的斜视弱视的话题。咱们这个这么一讲危害讲得挺深的，家长也挺关心的。咱再倒回来，刚才忘了问个问题了哈。 你说 说这斜视到底怎么发生的？ 对， 嗯， 他一般斜视是这样的，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老朋友啊， 嗯， 斜视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 确实是啊。 对，因为我在门诊见过一个小朋友啊， 嗯， 他是他们家有三个斜视的孩子， 嗯， 但是他的爷爷这一辈儿。奶奶这边全没有问题， 嗯， 他的四爷爷那家有仨斜视，所以他们家他就非常痛苦。四爷爷呢那家斜视呢第三辈没事，他们家干了四个斜视， 等于说他爷爷的兄弟家里边有 传到他们家了， 但是他爷爷兄弟辈的这个孙子辈没事了，结果到了孙子辈是他们家有事了。 对， 这么复杂的一个遗传。 没错，他的斜视，他每种斜视的遗传的那个他的是不一样的。 嗯， 他分显性的，也有分隐性的 。 有一种斜视，有一种孩子叫小简烈综合征。 嗯， 那么爸爸要是孩子基本上都是， 嗯， 他那个遗传的这个。 比较垂直 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说，遗传是一个因素， 嗯，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解剖的问题， 嗯， 就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呢，肌肉有问题， 肌肉有问题， 对， 嗯，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生小孩的时候，会用那个产钳， 嗯， 有些呢，你在夹小孩脑袋的时候呢，难免，比如有人很危重， 嗯， 或者很急， 很紧急，嗯， 难免那个产钳啊夹住了眼睛。有时候就损伤了眼肌， 嗯嗯， 那生了以后呢，孩子就斜视了。 哦，这也有 肌肉的问题。 嗯， 另遗传肌肉，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明原因的。 嗯，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你比如说这个一些由于这个中枢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它就不明原因的。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由于屈光的因素。 屈光这好像跟近视眼相关是吗？ 对，就是说近视眼只是屈光的一部分。 嗯，远视也是哈。 对，所以呢，高度远视的孩子特别容易导致内斜。 哦。 所以我刚才说的调节性内斜的孩子，只要诊断是调节性内斜，100%都有中度或者是高度的远视。 嗯嗯。 所以很多孩子呢，有些家长说呢，为什么我孩子斜配一个小眼镜眼睛就正了呢？ 嗯， 实际上就是我说的这种叫屈光的因素。 嗯， 高度近视也有一部分孩子会导致斜视。 嗯嗯， 所以就三个因素， 嗯， 遗传的因素、解剖的因素、 嗯， 屈光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 嗯，刚才讲的三个因素，其实我们肉眼观察到斜视和斜视也不一样。刚才您一说又说了好多概念，内斜、外斜、上斜、下斜，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不懂的。最常见的啊，因为可能标准不一样，每种分法是不一样的。 嗯嗯， 最常见的这个分法给我们讲一讲，然后最常见的有哪些类型？ 我们一般啊分几种。 嗯， 一种呢就从斜视的外观的性质， 嗯， 比如说啊，内斜还是外斜。上斜还是下斜？ 嗯， 还有一种呢是根据时间的。 嗯， 你比如这斜视啊，一天出现三次，或者呢一天有两个小时出现，剩下的时间它是正常的。 嗯， 那么这种斜视叫间歇性的斜视。 哦，明白明白。他看某个角度的时候，好像突然 某个角度或者某个时间 发呆的时候。 对， 嗯。 那么跟间歇性斜视相对的呢，就是恒定性斜视。 嗯， 所以有些人来了以后一看，哟，眼睛斜，永远都是这样斜。有些人呢，他一愣神的时候斜，他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不斜。还有一个呢，就根据什么呢？就是分麻痹性斜视，和非麻痹性斜视。刚才我说的歪头呢，那种叫麻痹斜视。那么那种斜视呢，就是说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叫麻痹斜视和共同斜视。麻痹斜视呢，只有在某一个角度它斜视，剩下的那些部位呢，它不斜视。这个时候它一歪头，眼睛就正了。还有一种叫共同性斜视。 共同 哪个角度他都斜，所以这种孩子他就没有歪头，他找不着那个正位的地方，所以你看一般我们内斜外斜很少有歪头的，歪头的一般都是垂直性斜视， 垂直上斜下斜的嘛， 对，上斜下斜容易有这个叫代偿头位，叫眼性斜颈，那么内斜外斜很少有，所以其实有很多种分类，如果呢要从我们这个小儿眼科这角度分，它还有几十种分类，就更专业的、更专业的分类。 咱们太专业的也讲不了，简单再说一个，刚才说了这斜视呢不光是斜视的问题，它经常是跟什么屈光有关系，你讲到了一个远视的问题，好吧，然后我们经常还把斜视弱视放在一起说，它跟弱视也有关系吗？然后还得把弱视先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它跟近视又是什么关系？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叫弱视呢，就是说呢，近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孩子看黑板看不清楚，一查视力呢 0.1， 如果呢你给他佩戴一个合适的眼镜，这个时候呢他能到 1.0， 这不叫弱视，这叫近视。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说的通俗一些啊，戴眼镜和不戴眼镜视力都上不去， 戴眼镜不管用， 比如说他有500度的远视，那么他看东西呢只有 0.2 的视力，戴眼镜还是 0.2。 那么相比来说呢，弱视比斜视的危害要大得多，比弱视比近视的危害要大得多。 大得多，近视还有办法，弱视没办法。 你近视呢，就说你佩戴眼镜以后呢，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弱视呢，一定要经过特殊的弱视治疗，后面呢我会跟您再聊。如果呢错过了孩子治疗的这个敏感期，弱视就治疗无望了。 有个敏感期， 他身后有一个有几年是他的一个敏感期，我们就叫说呢叫治疗的窗口期。过了这个时期，我们一般是通常现在这么说，就是12岁以后的弱视基本上治疗无望。那么通过大量的临床病例我们发现，其实到了7岁以后就非常难治了。因为他的视觉发育已经成型了。你想啊，一个小孩生下来他就弱视，到七岁的时候，你想如果他是一个心脏病患者，他就是老病人了。 七年了。 对，因为他这七年的眼睛没有经过这个正常的这个大自然的光线刺激，没有正常的这种双眼一块集合和发散，实际上呢他错过了这家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的发育期，包括立体视，或者待会我再跟你聊立体视的事儿。所以呢弱视的危害比近视的危害大得多。那么刚才您刚才说呢斜视和弱视。 这俩词儿经常在一块放着。 没错。小孩的斜视和弱视呢，实际上呢他俩是一对孪生兄弟或者孪生姐妹。 确实是一对儿。 两个人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呢，如果呢一般大部分的这个斜视都伴有弱视，而很多的弱视的孩子同时还存在着斜视， 相伴的经常是， 对， 谁因谁果，这个没有数， 有可能会是因为斜视导致弱视。您比如说啊，一个小孩他没有近视和远视，有一眼睛有内斜，那么长期内斜呢，这个眼睛呢就会被抑制，抑制就导致了弱视。那么假如说呢这个孩子呢他本身呢他有600度的远视，这个远视又可以导致斜视，就是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非常的密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爱家广播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继续回到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加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儿童医院眼科于刚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呢有关儿童斜视弱视的话题。先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小孩子那么小，家长怎么发现他眼睛有问题有斜视了？因为小孩子也不用读书也不用看电视嘛，特别是特别小的孩子家长也不会让他去看，如果不明显，不是一出现就特别明显的话，家长怎么发现的吗？ 一般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说斜视和弱视呢越早越好，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半岁发现，你和三岁就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有几个方法呢会跟家长讲，如果说你觉得这孩子的眼位，就是说我们通常觉得两个眼睛不对称，有的家长呢就说孩子有斗鸡眼儿，有的呢家长老是觉得这个孩子愣神眼睛就跑了，往往啊大部分家长看不出自己孩子的斜视。 对， 您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他都觉得自己孩子漂亮。 对， 他看惯了， 看惯了， 他从出生的第一天他一直看到每天都在伴随着他，他看不出他斜视。我们很多小孩呢都是什么呢，去小区，去幼儿园，去打防疫针，被别人说你看你孩子有问题，带到医院一查，告诉他斜视，有的家长非常的愤怒，我就遇见好几个， 我都遇见俩了，我提醒家长去看，家长拒绝承认的。 因为什么呢？您知道啊，就这个斜视啊，家长往往不容易接受，非常通俗的话，但是呢，家长就不容易接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家长会发现孩子看书啊看电视啊或者看人的时候距离非常近。那这个时候啊一般小孩看物体他是有一个正常距离的。还有呢孩子要如果是比如说三岁以前近视的可能性很小。家长千万别往近视这边想。一定要想到很有可能存在着弱视。我昨天门诊看了100多。有4个孩子就说是在做视力筛查的时候发现。1000度远视， 1050度远视。 那这个孩子妈妈问我说孩子大概看东西的距离，我说他大概能看清东西的距离大概在1米，1000度远视。还有一个孩子呢850度，两个孩子我看啊，第一个孩子1岁半，第二个孩子可能就1岁多一点。那么家长就说妈妈跟我聊说生了以后就发现这孩子吧对什么都没兴趣。妈妈跟我说呢他们查过脑子查过发育都正常。后来我跟他讲就说他眼睛看不清，他对外边的世界呢他就外边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 对对对。 孩子就特别的迟钝。另外呢就说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上面讲过，有些孩子呢当你发现他歪头的时候啊，千万两件事儿，到骨科到眼科。歪头的时候尤其呢家长会说有的孩子主诉非常的准确，看东西就歪头，不看东西就不歪头。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眼科的病， 想看清楚一个东西我就得歪着脑袋。 对， 这个一定要看眼科。 对，如果是骨科的话呢就应该呢看东西和不看东西都歪头。所以我们有时候跟骨科专家交流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恒定性的歪头，斜颈就是你们的病，一会儿歪一会儿不歪就是我们的病。但是如果眼性斜颈发展到后来的时候他就看东西不看东西都歪头， 他也恒定了， 因为他那个脖子牙齿骨骼他都 长成那样了。 对。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跟家长讲的，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我告诉家长一个办法，就是说你用手电筒啊照孩子的眼睛，就是说怎么照呢，同时照双眼，这个时候呢在孩子的黑眼珠的中间会有一个光点，如果这个光点在正中间，基本上你认为它呢就没什么斜视，光点偏向黑眼球的内侧，说明是外斜，偏向外侧说明是内斜，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觉得靠不住，就把这个照片发到专家的微信上，网站上一看，我们马上就能确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呢，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去年跟您做的那个节目，我有一个是就是专门说如何在家用手电筒为宝宝筛查斜视，很多家长都看了那个节目以后呢，然后拿手电筒一照，发上来以后，我们就跟他说你是斜视。另外还有一很大一部分啊，家长非常的焦急也非常的认真，一上来一看不是、还有一种斜视叫什么叫假性斜视， 斜视也有假的， 对， 我听说过假性近视，斜视也有， 斜视有，它叫假性内斜，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的鼻梁宽，两个小眼睛呢藏在鼻梁后边了，鼻梁就给人一种感觉说眼睛是斜视，这个时候呢怎么区别呢，外观是明显的斜视，但是呢手电的光点它是正的，我们叫假性内斜，它的医学的名字叫内眦赘皮， 内眦赘皮，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蒙古人的人种嘛，所以他的鼻梁特别宽，很多孩子呢是假性的，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在家呢通过手电照通过传照片，发现一些症状，就能够早期判断孩子的斜视和弱视的症状， 哎呀，每次跟于主任做节目呢都收获特别多，信息量非常大，一个斜视弱视我觉得我们今天能讲的可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啊，刚才听得很入神，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大，其实我觉得信息量大一方面是于主任讲的非常的精彩，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和斜视弱视相关的周边的知识点也特别特别的多，是吧，咱们就仅科普仅这个家长们最容易接受的我们最想了解的这些先问吧， 好的， 对，刚才讲了怎么发现，其实前边讲到了一点点斜视，我们以斜视为切入点的危害，斜视弱视的危害，比如说呢，对脖子、对脊柱、对这个牙齿，甚至颌面都有可能有影响哈。 还有一个外观。 外观啊，除了这些呢，家长们还知道了一个，现在家长也都挺有学问的，对立体视，对将来长大开车有影响。这个立体视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好吗？ 立体视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要从专业的角度讲呢，它什么拍什么是空间呀，什么这个视力度的这种层次呀，这就很复杂，我们这样说呢就说的通俗一些啊，它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跟物体的时候，这个物体实际上它只有颜色和一个平面，如果我们双眼看物体的时候，如果你要有立体视，它有一个形状，有凸凹，另外它有远近，有层次，那么人是高等动物，那么一些初级的这种动物它就没有立体视，你看马呀，它两个眼睛长在两侧，它虽然视野大它就没有立体视，那么立体视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最近的就是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前两天的《狼图腾》，这是 3D 电影，3D 电影实际上就是在立体视的基础上看的一个电影，如果没有立体视，你戴着这个眼镜你看的那个影片它是虚的 、 它没有层次，如果立体视不好的孩子呢，它的层次就会非常的薄，比如说呢一个动物一个鸟向你飞来，那么如果立体视好的话，你就有这种突然撞你的玻璃啊或者在你眼前这种感觉，立体视不好的话你就觉得你要有一个动静，如果没有立体视的话这种 3D 影片你是看不了的，所以呢我在门诊见过好几个小孩，我跟他讲，我说你没有立体孩子没有立体视，妈妈突然 恍然大悟，说难怪我在带他去看立体式电影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在那惊呼啊高兴啊，我的孩子无动于衷。 嗯， 说你们笑什么呢？ 他没有那种一个恐龙冲我而来的那种惊讶感。 确实是。 对， 立体式呢对人的这个，如果说你要就是做普通工作，立体式还好，有些工作是绝对不能做的。 比如 说我做医生，我做内科医生没问题，我跟患者交流，我写处方，我给你听诊，没有问题。我要如果是一个外科医生，尤其是一个先外科医生，比如我做的是眼科，你是绝对做不了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做手术是用先进做手术，包括外科也是，突然病人的某一个血管破了，你要用我们叫止血钳去加血管，如果你没有立体式你加不住，加不住就会出事儿，所以你做一个普通的内科大夫 还行， 你做这种精细的东西是绝对不行的，你比如说开车，你开普通的车型，如果你要开大车或者是飞机，你很危险。我举个例子啊，在高速上，当两个车会车的时候，一秒之间你要判断两个车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你的高低中枢的反应，更多的是你的立体式的评估，那么国外和国内，我来之前我查了很多的肇事司机的立体式检查全部都有缺陷，就是说没有立体式或者立体式不好的司机，他的肇事率要明显高于有正常立体式的司机。 我有点明白这意思了。 您看啊，我的一个朋友他立体式就不好，他是一个小，他开一个轿车嘛，他的右边总是瘪瘪的，不是今天蹭着就明天挂了。那天我去他那，我一看，我说你立体式不好，他说没有啊，我说你肯定不好。后来我上那一看，我说你查一下吧，果然是，他小时候得过斜视，后来呢治愈了，但是他治疗不是特别彻底，他立体式很低，就瞄角很低，所以他在倒车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倒车镜看到他是凭经验。 您讲的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也问过我这问题，说我们这孩子有点斜视治好了，可是我们立体视已经有点不太好了，将来长大开车有问题，可是马路上那么多司机呢，人家也有的有问题的，不是也开呢？这道理跟那个酒驾有点像，不是说您喝了酒就出事，但是喝完酒出事的概率较高。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眼科学上定义叫什么叫立体视盲，那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没有立体视，你比如说啊，生下来有一只眼睛失去视力，或者一只眼睛外伤，或者一只眼睛因其他的因素，什么叫立体视盲呢？就是一点都没有立体视，是零，那么前两天就有一个故事啊，几名立体视盲的患者，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单眼视障，他把我们国家的呢四位著名的眼科专家给告上法庭，这四位眼科专家编的是眼科学，眼科学谈到说立体视盲的人是不能从事刚才说那些高级测绘飞行员这个行为外科大夫包括开车，那么有一个这个就是原告说我曾经开了五年车，现在新的交规法上说如果你单眼视力丧失你就不能开车，因为他们眼睛没视力嘛，就被吊销了那个驾驶执照，他说我五年做驾驶员我没出事儿。那么这个情况，因为我看完以后，我最近有篇这个微信我要说这件事啊，就刚才您说那例子非常好，喝完酒不一定都出事儿，但是喝酒以后肯定出事的几率高。我来之前我看了一个咱们中国，因为北京的这个海总医院严胜明教授，他是搞立体式的，他有多篇的文章在检查肇事以后 CT 立体式的情况，就说呢立体式差一点儿你都容易出事，如果这个没有立体式的，您想啊，一个大巴在高速上开120迈，载客100多，它又没有立体式，如果没有这种错车的机会，上下车了还好，如果在那种混合路面，您想错车就是毫厘之间，还有就是分秒之间，秒秒之间，您说危险不危险？ 另外呢，就他们说了，他们还说这个故事，说那我们平常什么都能啊，我也能感觉到，比如他说我能看见一个人的远近， 嗯， 大小 都没问题， 福气和态度。我在这儿跟大家讲，那个不叫立体视， 那叫什么？ 那叫后天的立体视的经验。 哦， 比如按电，你比如说，我看见一个人远近，其实我是分不出来的，但是我可以通过大小来分辨。 嗯嗯， 你说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岁数，比如都是一个5岁的小孩，一个站得近他就大， 嗯， 一个离得远他就小。 小，嗯， 这是后天的经验。 嗯， 后天经验不是立体视。那么最，你看最近啊，有网上有一种非常好看的图画，叫什么叫单眼立体视？ 嗯， 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 这个您。单眼就能看到立体视，确实是。 嗯， 你看，哎呦，立体浮起来了，有立体视，这个不叫。有人有一个视觉专家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单眼幻视。 单眼幻视。哦、 对。 嗯。 它实际上是一种光学和色彩和线条的一个效果 啊、 哦，让你感觉是立体视。 仿佛。嗯。 绝对是不是立体视？所以我们，你比如说我们做医生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没有立体视，立体视不好，你要做这种高危的这种纤维手术非常危险。 嗯， 你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血管，你夹住了，这个病人就活了；你夹不住， 嗯，麻烦， 这病人就走了。 对， 所以这个立体视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啊，一个眼睛生下来600度， 嗯， 远视，那么好眼是平光， 嗯， 那么如果你不治疗，这孩子真是就没有立体视，或者立体视很差。 嗯， 哎，你要如果经过治疗，急的治疗，很多孩子呢能恢复立体视。 哦， 立体视是有级别的。 既然咱们说到这儿哈，因为咱今天不是展开完全讲这立体视，哪天请于主任专门讲讲立体视，抓紧时间讲讲这个治疗的问题吧。 对， 因为治疗对于小孩子来说，很多的疾病治疗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对， 还有跟其他的，尤其还跟什么弱视、远视都掺和在一块儿，以后呢，这个治疗我们该怎么去弄？它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哪些治疗方面可能是有难点？能不能治愈？这些给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现在说呢，谈起治疗，因为刚才前面说了那么多啊，治疗的前提一定是早发现。 早发现。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儿保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包括视力筛查。那么孩子呢，就刚才您说的，爸爸有斜视，或者妈妈有高度近视，或者老人有这个眼睛有问题，建议呢及早带孩子去检查，发现早才能治疗早。 嗯。 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不接受眼镜。 嗯。 近视的眼镜佩戴是有学问的。 嗯。 比如说150度的近视，早期可以不戴。 嗯。 如果是弱视、斜视，眼镜一定要早戴，就跟吃、对，先戴眼镜。完了呢，有的孩子可能呢戴完眼镜以后呢要做弱视训练。 嗯。 有些孩子可能要做斜视训练。 嗯。 要做斜视训练和斜视手术。 嗯， 如果这斜视也是3岁该做你不做，到6岁的时候做完手术以后，你没有双眼视功能，立体视只是双眼视功能中的一个级别。 嗯， 早期诊断， 嗯， 早期治疗，戴眼镜，弱视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 手术， 对， 嗯，这几个是类似于其他疾病的一个保守到手术哈，是整个全套都得这么做，还是有的就通过训练就可以不用去做手术？ 它是这样的，就说，咱们说斜视吧，斜视是分两种，一种叫保守治疗， 嗯， 一种叫手术治疗， 嗯， 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说那小孩3岁左右发病的，他眼睛有时候正，有时候不正，还有小朋友呢戴了眼镜以后就正了，那么这种斜视不用做手术，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有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恒定斜视，每天都在斜，又没有眼镜的因素，就得早做，分保守和非保守治疗。那么他很多家长说呢，如何评估呢？要听医生的，医生要给你做完详细检查以后，然后他再根据你说你需要保守治疗，你需要还是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有一种间歇赖斜，国外判断很简单，有一个表，每天一天24小时，你醒着的时候你大概有多长时间出现斜视的几率，他一算，你出现的几率大概超过1/3，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如果呢你出现的时间呢不超过1/3，可以观察。另外我们还有很多衡量方法，立体视是能检查的，有些孩子立体视是逐渐破坏的，今天比如说是80分，两个月以后呢可能是60分，3年以后成40分了，不能等到60分以下再做手术。 我跟家长讲，一个心脏病的病人，如果呢他能打篮球，你给他做了心脏病手术以后呢，他还能打篮球。 嗯， 如果他已经卧床了，瘫了，瘫痪了，你再做完手术，他也只能卧床。 对对对， 就是说，看你做手术前的状况。 嗯， 如果做手术前的状况很好，术后呢你还能恢复得很好。 嗯， 如果做手术前的状况已经很差了， 嗯， 做完手术你也只能维持现状。 嗯，所以这个手术是尽早做还是有一个发育时机？比如说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们再等等吧，要孩子发育的没有那么严重，别让孩子挨这一刀嘛。 家长讲两种，一种非常积极，恨不得身后十天就给做了。 嗯， 还有的家长呢基本上两个月来一趟，说主任我还是不想做。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讲呢，一定也要用科学的观点去评估，听医生的话。医生呢为你做的这个方案呢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案。不能早。你比如有的小孩呢，我就说上睑下垂合并斜视，如果不合并斜视，我们三岁做手术；如果合并斜视，我们六个月就要做手术。 哦， 就差这么多， 就看他的这个复杂的程度合并的啊。 对，还有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后天的你可能能等待，为什么呢？他生下来以后呢，他眼睛是正常的。如果是先天的，你就要早做。就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生下来早期，你就聋的孩子，你就不会说话。如果后天打连续 打聋的 就会说话。 对， 所以人有一句话叫十聋九哑吧。就是这就是跟手术是一样的。 刚才说了，这个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不管这个治疗是一个保守还是一个手术的治疗，早治疗可以起到一个类似老百姓说的这就治好了，孩子的视力也好了，然后这个外观也好了，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我们叫治愈或者叫痊愈。 弱视有办法治愈吗？ 我们现在弱视治愈率非常高，因为现在的设备也好，家长的这种知识呢也都，就是说科普的知识也提高得很快。另外呢就是说，家人现在条件也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弱视治愈率很高的，有的孩子经过治疗以后跟正常孩子没有区别。包括看东西立体视，包括外观 都没问题。 我没有说起来啊，孩子这个斜视的外观啊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对， 你比如现在孩子都不愿意输在起跑线上。你想一个小孩啊，他两岁三岁懂事的时候，懂事以后，他的外观对他的心理摧残非常严重。 对对对， 走到哪儿别人都说斜眼儿。小朋友给起外号。斗鸡眼儿。那所以呢就是说，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外观明显的斜视我们还是建议早点做。学历以前都是学龄前做，现在觉得有点晚。 问一个稍微有点挑战性的问题。 你 说了 你 我们这个治愈率挺高的。但是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患者，他是给孩子做以斜视为主，当然可能斜视弱视都有了。他说怎么我做了一次手术不够，还得再做第二次，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问题。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医学现象，还是属于第一次我没做好呢？你跟我们家长沟通沟通。 它有几种因素啊，就是说一般现在你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又都是从事小儿眼科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来做，那么这种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么有些孩子呢，他有几个因素，一个呢这个斜视实际上这眼位的正与否啊，不仅仅是眼睛控制，是大脑中枢还有一个指挥部在控制。有的孩子呢大脑中枢控制眼睛这种能力差，做完手术以后呢你还有可能复发。那么有些孩子呢因为他小，所以呢他还会变化。那么大部分孩子呢是朝好的方向变化。那么一般我们外斜视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的复发率在6%到7%。内斜视的孩子呢在12%到13%。我们现在有一种新技术，就是说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呢不像成人，你比如说手术能设计，术中我能观察，有的小孩要全麻，那么这样呢就给手术的设计增加很多麻烦。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新技术叫调整缝线。就是做完手术第二天一照，一检查斜视不够，或者比如内斜做的不够，或者做多了，我们能调整眼位， 松一松紧一紧的。 对，就您说的这个。那么调整这个松一松紧一紧，实际上是松那个眼睛的肌肉，但是呢它表现在眼睛上呢就是在解决度数。 嗯， 所以调整方面很好。因为有些孩子虽然有时候做训练， 嗯， 因为比如孩子生下来一岁或者一岁以前就发病了，他没有双眼视， 嗯， 那做完手术呢他有可能复发， 嗯，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训练呢，就是叫网络训练。 嗯， 做完手术以后呢能给他做训练。 嗯， 以前呢20年前十几年前只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做完外斜手术啊就让孩子练对眼， 对，看 孩子练对眼，对对对，一天练5次， 嗯， 一次5分钟。现在不用了，现在有一种戴着一个红眼镜， 嗯， 戴着一个偏振光眼镜，用机器练， 嗯， 所以现在成功率很高。但是就是成功率很高呢，另外一部分呢它不可能达到100%。所以呢我们在手术前呢跟家长呢一般都说的比较清楚，孩子哦对，还有的孩子的状况非常差，斜视很重， 嗯， 加上眼睛又有弱视，那么术后就容易复发， 容易复发， 多种因素导致复发和手术的成功。 说白了这东西就是要调整调整调整哈， 没错。 刚才您说跟成人不一样，这问一个题外话了， 对， 成人斜视是局麻下它是可以配合的吗？他的这个瞳孔是可以配合的吗？ 嗯，他是这样的，我们叫眼位。 嗯， 比如说呢，术前我给你测60度， 嗯，嗯， 那么我设计的手术量呢是外直肌退5个，内直肌缩5个。 啊，嗯， 总以后呢，说那个哎，那个张老师， 嗯， 您坐起来我给您看一看，嗯，一照不够， 啊， 嗯，我能调， 当时就能调啊，嗯。 但是呢，小孩就不行。 对对对，上课的时间总是很短的，每次跟嘉宾学习的时间总是很短，没有办法，还有很多内容要展开讲，但是没有办法一一展开讲了。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于刚主任啊，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百姓健康大讲堂再会。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健康是一种守护，失去健康我们将没有能力呵护我们的亲人以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健康是一种均衡，恰当比例的休闲与工作，完美搭配的严谨与幽默，这些都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 健康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生命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某一种健康方式，你就选择了某种可能的健康结果。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十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家乡花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